这自由不香不香不香，哎呀呀！俺刚刚的下山，就险些犯了大国的将令。请给爷子与我记心上，怎奈是官大吉站到街镇的热酒香，酒香饮的锅后中央，要知压官锅是不想开开了大案，不能谋酒只忙朝天窗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尚长荣先生演唱的京剧《李逵下山》。听完了水浒题材的京剧名剧，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听西游记题材的戏。这出戏就是老生名剧《沙桥饯别》，内容呢就是唐王李世民对于唐三藏前去取经的嘱托在沙桥饯行。尤其这出《沙桥饯别》，虽然余叔岩先生在舞台上没有唱过，但是余派传人正向演唱，全剧的这个演唱风范版本还各有不同。下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余派传人老生名家陈大户演唱的《沙桥饯别》。这出戏陈大户演出的很早，在江南一带很具有影响力，也是后来老生学唱者的范本之一。请您欣赏陈大户先生演唱的《沙桥饯别》，陈大户扮演李世民。 Oh, my God. 霞光，花大道，公子你紫金的残章，